叫做 Easy Come Easy Go， 收录在他的 May I Love You 专辑当中，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首歌曲。 离开他的三天前，左眼皮跳了几遍，我是否还需要时间？遇上他的三天后，听见你似的留言，应该怎么选怎么拒绝？我看着别人的爱情，总有最好的祝福，最爱的诅咒，交替演出。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？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。 Easy come easy go， 没有谁明了谁就不能活，永远有多久没有人回答我。 Easy come easy go， 别挡在别人幸福的门口，如果还有别想太多。No，离开他的三天前，左眼皮跳了几遍，那时候是否还需要时间？遇上他的三天后，听见你似的留言，怎么选怎么拒绝？我看着别人的爱情，总有最好的祝福，最坏的诅咒，这体验出。离开后还算不算是朋友？就看你自己的天空有多辽阔。想太多。 张志成之后呢，继续听到这个女生来自叶倩文，这一首歌呢收录在她94年发行的《女人的弱点》专辑当中，也是呢叶倩文在全盛时期发的一张专辑。现在听到的是来自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歌，叫做《女人的弱点》。